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 讯。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首都博物馆瑞犬望春风戊戌狗年生肖文化展明天将开展，来听报道。 在首都博物馆地下一层的展厅，瑞犬望春风戊戌狗年生肖文化展是首都博物馆举办的博物馆里过大年系列展览的一部分，展出的70余组件文物都与犬相关，大部分来自首都博物馆的馆藏文物。在现场，策展人田新友向我们介绍了这次展览两个特别值得关注的方面。 其实我们的这个展览往往都是一个馆藏文物展，但是我们今年呢，就是唯一有一个不是我们馆藏的，就是这个12兽首复制品。圆明园很友好，借给我们这个12兽首的复制品。大家可以看我们这后面放的是海燕堂的照片，我们也是把这12兽首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回归到它本来应该有的位置。我们想让大家感受到的呢，就是通过12兽首能感受到就这个生肖文化在传统的文化当中它的地位。这次的展览的一个特点就是大家可以看书画比较多，从我们馆藏文物的角度来说呢，文物展品的个头都比较小，书画展品呢它特别能直观的表现就是当时的场景，不管是狩猎还是守护家门还是在生活当中的这种温情陪伴。 继续来关注其他展览的新闻。学院与沙龙，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法国国家造型艺术中心珍藏展正在国家博物馆展出。这是一个不同于以往精品展、回顾展的非典型展览，或者以19世纪美术的法国梦来界定它更为合适。展览通过上百件作品带领参观者穿越回到19世纪的法国。白石墨庙青胆徐君，徐悲鸿眼中的齐白石展览正在北京画院美术馆展出。作为北京画院与徐悲鸿纪念馆共同合作推出的开年首展，本次展览以徐悲鸿旧藏齐白石作品为基础，同时配合展出北京画院收藏的齐白石、徐悲鸿作品，共展出精品70多件套，全面梳理了两位艺术大师相识、相交、相知的详细过程。匠心传承徐初初、徐强父子木偶艺术展昨天在国家博物馆开展，展期2个月，展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漳州木偶头雕刻中的代表性作品。年画过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湖南滩头福建漳州传统年画精品展正在恭王府博物馆展出，展览共展出湖南滩头、福建漳州两地160多件展品，其中有年画作品70多幅和雕版90块，内容以纳福辟邪为主，展览将持续到3月9号。昨天，西班牙数字博物馆项目落户百度百科数字博物馆，将覆盖400多家西班牙的博物馆。将来市民动动手指，就可以畅游西班牙境内的世界文化遗产，欣赏高迪等大师的名作。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本时段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的白天呢是晴念多云的天气，偏北风4到5级，阵风有7级左右，最高气温是20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呢是晴天，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是50%。北京文艺广播也提醒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的。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则水的工资要专款专用。 风生水起， 四 四时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拨打太极，快乐出击。北京时间下午4:06，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大家好，我是季彤。 欢迎季彤啊，现在终于换一人了。可能是盼着盼着季彤就来了。 好嘛，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像我是春姑娘似的。 哎，立春已经过了嘛，是吧？ 哎，对， 春姑娘该来了。 我是跟着春姑娘来的。 欢迎大家啊，在这个时段跟我们相聚在四点有戏。昨天听他们俩追剧怎么样啊？这个和平饭店是吧？ 哎，这个就是最近有几个剧啊，包括像靳东演的那个《爱情先生》，哎，不是，是 恋爱先生， 恋爱先生啊，这个包括这个和平饭店啊，还有一些啊，这包括其实《琅琊榜二》，昨天晚上我看还没有结束啊，还这个风起长林还在昨天第46集啊，应该是快到收尾了。 这个追剧的朋友记住啊，每个周二和周六，香露和米夏跟您一起在我们四点有戏里头欢乐追剧。 对，咱这是等于给他们二位做个小广告啊。 他们给我们做了个大广告 啊。这现在咱们是互相的去这个吹捧，不是， 嗨， 互相的帮助。 您来看出来了， 介绍 砸场子来的。 我历来都是这风格啊。 这个要是在我们这个元旦过后啊，这个应该是有一个月的时间跟大家已经在四点有戏里面相处这么长时间了， 是马上就奔了春节了， 春节了，对，还是得跟大家再次强调四点有戏啊，这是一个这个叫欢乐追剧文艺观影啊，这个杂七杂八什么都关注的节目， 杂七杂八 就是您的这个娱乐生活， 定位很准。 这个娱乐生活咱们全包了啊。 好，今儿个你打算砸点什么，扒点什么？ 今儿您不是砸场吗？今儿我就是跟大家说一老话题啊。 好， 大家应该习惯了吧，从于情于理开始，哎，季彤来了以后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传统呢？ 我刚想说你这么年轻干嘛老说老话题， 因为您来了，季彤一来啊，老话题自然开， 感觉是我闹的。你打算今儿老到什么程度？ 老到呀，这有年头 啊， 老到有些朋友可能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哎呦，那你试试吧。 完了， 你是打算一下弄到史前文明是吧？ 这个要说有一种事物啊，陪伴咱们成长， 什么 陪伴一代一代人的成长。其实我们说的这个文艺观影，每次说看电影啊，去电影院是吧？可是您在看电影之前或者茶余饭后，有的时候呢，不见得每时每刻跟电影相伴。 哎，有好多电影院啊，就是在你去了等待的这段时间，你可以看一看，它里边会放一些这个 什么东西？ 它应该还不算杂志，也不算海报，它介于海报和杂志之间，就是那么几页。 明白了， 哎，这个就是 过去小时候我们叫内部出版物。 哎，对，就近期的这一些影片啊，它这个图片呀、文字的介绍啊，它会有那么几篇 小刊物。 对，你坐那儿可以翻一翻看一看，比如说你今天看这个片子，哎，它有一些什么主要的演员呀，它的导演呀，哎，它 介绍 剧照啊，来看看。然后即将上映的有一些是什么？然后哎，演过的有一些，它一般应该也是一周啊或者一个月呀这样的一个周期。 您说的这个啊，这是叫 小范围的， 小范围的， 比如说电影院里面您看到的， 哎、 就是电影的介绍嘛。 对对哎， 那么我们要说的这个事儿呢，就更大了。 哎， 我们说的是陪伴各位成长的那些个电影杂志， 哦、 您还记得吗？ 电影杂志，哎呦，这个真的是一个 哎老话题吧， 老早以前的回忆了。 现在谁说电影杂志啊？ 是吧？ 人家都关注的是公号， 嗨、 哎，微博， 哎，都是在网络上、 哎， 甚至人家直接跟那个明星的这个微博底下啊， 人家互动， 哎，人还能互动，嗯、还说今天 空降粉丝群， 对，今天邓超过生日了啊，到那儿我发一祝福，我给他献点鲜花啊，反正邓超他也不认识我，嗯、但是、就表达了我对他的那么一种喜爱、 哦、 啊。这个谁要是跟我偶像不对付了，我就上他那个微博底下，我撕他去。 哎呦， 所以 就您刚才这几句话就暴露这个年龄啊。 他跟过去 这都是这种表达方式、 哎，因为现在可以互动了。 嗯， 他跟那个过去光是看杂志，你看着他，他看不见你。 嗯， 这个已经不一 样 了。 那么我们今天要问问大家了，还记得您小时候看过的那些电影杂志吗？ 哦， 我们说的不是您手机的那个公号上的啊， 哎、 不是您微信里的。我们提到这些名字，您还记得吗？ 嗯， 比如说。大众电影 啊、哦， 环球银幕 火、 电影世界， 嗯， 再说一个，这个可能看过的人会更多， 是吧？ 因为从大概我记得80年代末，不是90年代开始吧、 嗯， 我觉得可能看到的这个电影杂志人会比我刚才说到的那些个电影的那个纸质杂志啊，要数量更庞大一些。它的名字叫《看电影》。 好，这个都是咱们曾经看过的这个 是吧？ 电影杂志、 嗯《看电影》要跟大家汇报一件事情了啊。 嗯、 这个2018年在元旦刚刚过去的第二天，就是元月1月2号吧。 嗯。 峨眉电影制片厂传来一个消息，说到。创刊已久的这个看电影的月末刊，看电影是一个杂志， 哎， 它有一个月末刊， 哦、 月末刊叫做《午夜场》，在2018年停刊了。 哎呦， 这也是个大事儿啊！ 这个刚一开年，这个杂志 就停刊 一 个，停刊一个、 啊，所以激起了你的这种回忆。 嗯，这个很多很多朋友，我看在那个他们的那个微博底下就回复嘛、嗯，说这个这么多年了，陪伴成长啊！ 哎， 看电影杂志是一个可能在很多的影迷心目当中非常有位置的啊， 嗯、 这么一个期刊杂志。 对， 这个原话呢，人家是这么说的啊、在看电影的他们的微博里头。给大家公布了一下，说自2005年这个看电影杂志创刊开始， 嗯、 午夜场已经经历了13年。说最初啊，因为《功夫》这部电影而沸腾，而后我们试图在电影王国所有光鲜的地下的令人脊背冒冷汗的角落里挖掘，从莱昂内到黑泽明，从黑帮电影到低俗喜剧，午夜场二零、 哎、还有什么？低俗 喜剧，其实 就 它这个低俗喜剧，它其实是、啊、你比如说我们看到的那个低俗小说、 啊、 那样的作品，它其实是一个双关、 就是、 双关， 它不是说那个 不是说一个类型，不是说一个类型， 啊、 不是说一个 它是就是 这个看电影的朋友可能粉丝们都知道， 啊、对对 它是一种双关， 哎，更普及的、 啊、对对对 那个意思。 然后接下来您让我话念完 啊，这微博还没念完，这微博里面还说了，午夜场从2017年12月末策划。和午夜场一起看电影，回看一起走过的精彩13年。 嗯， 这个数字代表了很多人成长的一个阶段。 对， 13年的历程，从2005年开始。 哎，其实他是这样，就是看电影吧，我感觉 你看过 他最开始出来的时候啊，好像属于比较就高端那种，就是他里边。他会登一些就是比较怎么说 是有主题性的 哎对比较著名的影评人讲的那种 深入一点 很深入的那种文章 是 哎但是呢他随着这个逐渐发行可能他这个在社会上发行量更大更多的这个普通读者接触呢 嗯 他有一个转变 嗯 他逐渐的就变得更贴近大众就是让那个普通的观众吧 嗯 也能感觉哎我能跟他合上拍我能看懂 这就是我们今天在推送里面告诉大家的一个小常识、 哎、 啊电影这看电影这个杂志最初啊它是事实上是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峨眉电影制片厂它主管的一个刊物叫做《电影作品》 啊。 2001年的时候，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呢批准变更刊名和办刊宗旨，也就是说，从刚才季彤所说的那个纯文学电影刊物，变成了大众性的一个文化娱乐刊物，叫做《看电影》。 对，感觉过去那个比较小众。 哎，那么后来的大众到了什么程度？就是我们一度觉得《看电影》这个杂志， 嗯， 它就代表了很多影迷啊，他们接受电影信息，哎， 是， 他们去怎么样去看到这个电影的一些电影世界当中的更多的一些这个消息， 嗯， 这么一个途径，而且。在我们互联移动互联这个兴起之前你想一想大家从哪儿看到影评呢 嗯 看到更多的一些电影的 基本上都是从这些杂志上 看过里面对 哎因为他那个杂志他会 把这些文章啊汇集起来，哎，分门别类的给你登出来，你就可以从里边去选择的去看，而且还可以投稿，啊，好像影迷你也可以写点东西。我 投过剧过， 没发表过 剧过， 哎，就是他有一个，就是一个怎么说呢？那个时候呢，你也算是一个文，既是一个文学青年，哎，又是一 个 影视爱好者， 还是个爱好者， 哎， 还是一个文学爱好者， 哎， 对吧？ 你写点什么观后感呀什么的，然后你就给投稿啊，这还是过去其实挺有意思。而且那个午夜场，我记得好像他， 因为是这样，他一个月是一共是四个嘛，然后三个是周刊， 哎， 最后月末的那个叫午夜场， 他好像更注重一些娱乐性啊，周末。月末了嘛，是吧？哎，这个讲的一些东西啊， 你看，我们说这个事情在2017年年底已经停止了。月末场的停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午夜场的停止。事实上，很多人预测说，哎呀，正刊估计也岌岌可危啊， 是吧？ 因为现在的这个纸媒，包括我们说的这电影杂志，您看我们刚才提到那名字，您现在在市场上见得到吗？ 这个东西， 环球银幕啊，电影世界，大众电影 了啊，大众电影好像 几乎现在大家记不住这样的名字。也就是说，我今天在推送里说，我说听了他们的名字，是不是今天再没人问起？是吧？因为现在有一个问题，现在你拿出手机看着 APP。 就直接好多、 啊、你看着微信当中的公众号， 哎，你比如说那个毒舌啊什么的，是吧？ 这不来的更直接吗？ 哎、对，他直接那个影评就出来了啊。 所以啊，今天啊，我觉得这个怀着啊小小的伤感哈、啊，跟大家一块回顾一下小的时候，我为什么请季童来？ 好吧， 季童他有这个， 我也 哎，他有经历， 也看过一些， 是吧？ 哎、 小的时候您看过那些电影杂志，有没有特别打动你的那一本，让你不能忘却的 时候？好吧。 因为我小时候确实是看那个大众电影长大。 哎，对，咱俩其实经历，我觉得，近似。 哎， 我也老看大众电影。 有重合那个边缘， 而且那大众的众字吧是繁体， 怎么写？ 繁体字啊，老是一眼看成大家电影。 您小时候一直念的大家电影？ 那倒没有。 好，我们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平台。首先您在公众账号里您要加个关注，然后呢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您的那些关于电影杂志的记忆。好了，我们这个说到电影杂志呢，刚才提到的这个关于看电影这件事情，这是在2017年底啊停刊了它的午夜场。那事实上呢还有更多的一些名字，比如说大众电影这个名字，我刚才跟季童一块回顾了一下，大众电影呢大概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九十年代的 时候，很哎，这个怎么说呢？它全盛时期， 最火的时候， 没错。 那个时候，你知道怎么看这个大众电影杂志吗？ 就是你所认识的女明星那漂亮的那个脸蛋都在那个上面看见的。 问题是这样的，那时候我识字也少， 识字就光看图， 对对对，对 在看图说话的阶段， 一个是封面，一个是封底， 好， 俩明星 中间彩页怎么来看的？ 彩页也有啊， 哎、 但是封面的明星那应该是当年就是最红的人， 哎，所以张帆那个时候老把这个就是最外边那个一页，你看杂志嘛，它都是那么一，实际上它是一整。它在中间有一个装订啊，装订完了以后是对折的。你把最外边的封面和封底打开以后，你如果把后边那个装订的那个订书钉你给它起掉 啊， 那一整张就拿下来了。然后张帆就用这个包书皮儿啊，上课的时候语文课打开以后，正面是刘晓庆啊，背面是张金玲啊，然后。数学书拿出来，正面是谁谁谁啊，背面是谁谁谁，反正这个大概上学有那么七八门课吧，哎，这差不多这二十来个电影明星就全都齐了。 其实我那时候是一个目的， 怎么 考电影学院啊？ 好，这个真的是很有理想。 那个为什么要说的这些封面封底？今天在我们的推送里面跟大家一个小小的互动 哦 啊，这个小互动呢，开始没有在文章里告诉大家，现在咱们俩开始啊。 好， 今天您收到北京文艺广播的这条推送的时候，会看到第一篇文章叫做《看电影要和你说再见了》， 哎呀， 逗号，您舍得吗？这个打开之后啊，您别看那个封面图了啊，打开之后，打开这篇文章之后，您看到的。应该是第二张图片还是第一张图片啊？ 哦， 有一女明星，这是哪来的图片呢？这就是当年1991年第四期的大众电影，1991年第四期大众电影的一张封面图，当中有一位女明星，猜她是谁？ 她是谁？ 猜她是谁？ 好吧， 啊，季童已经看到这张图了， 我 你毫无问题，季童一口就能叫出这女明星名字。 什么叫一口啊？ 啊， 是咬烧饼， 对，你绝对是 这 眼睛看出来了， 因为这个， 因为您年纪在这儿，不是 这个。 其实大家对这位明星更加熟悉的话，他是应该通过一部电视剧， 是后来的， 哎，后来的一部电视剧， 而且再小的朋友们更熟悉他，是因为他后来演婆婆妈妈， 哎，对，那电视剧那主题歌我一唱， 哎呀呀呀呀呀，好，不能再提示了， 不能再提示了 ，再提示不得了了。 哦， 这是我们今天第一个问题，一会儿还有问题啊。 怎么着？ 首先我们是要打开微信推送， 哎， 怎么样得到这个微信推送？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加关注。来，既然说到了这个过去的这些记忆啊，大众电影，来我们问问这个季彤，当时大众电影里面给你留下比较深刻印象的是哪些明星曾经啊登上了封面啊？这个 那多了， 特别风光 啊，在那个时代 特别的崇拜， 在那个时代就是 哪个时代？您给我一个小小的范围。大概是在您 从我上初中开始吧 啊 这个 那是60年啊，不是 来个十年啊， 年 大概十年吧，其实到了90年代 80年代左右吧，是吧？ 80年代，我1982年吧，1982年到1992年啊，这大学毕业，初中到大学毕业这个十年吧，哎，这个我对这个杂志一那会儿，大众电影。还有什么科幻世界，哎，然后包括读者文摘，哎，反正这几样杂志会不说每期都会去买，但是经常会买，就是基本上我看的主要的杂志。 你还记得多少钱一本吗？有没有一点印象？ 哎呦， 我是一点印象没有了。 一开始就几毛钱一本， 啊， 后来可能涨到几块钱。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知道多少钱一本吗？ 没买过， 没买过，所有的 都是家里人买的， 都是在我姥爷他们单位看的 啊。 那一箱子，每次来了新的，我都先看。 但是我没有像有些有新的朋友，就是说我看完了以后就把它全留下来，然后那个就装订在一起 啊，包书皮儿， 也就像你就包书皮儿了，我可能就也有一些啊，然后在那散放着，后来搬来搬去啊，转来转去 就没了， 就没有了。但是后来这些好多杂志都出合订本， 对， 你比如读者文摘哈， 没错， 哪年的合订本，哎，有的时候为了弥补， 大众电影这样的电影杂志也会有吗？ 电影杂志我没印象有没有合订本，哎，这个有的朋友就是从第一期到最后一期啊，那会儿他是月刊还是半月刊呀？这个 应该月刊吧， 好像就是月刊。你比如说月刊吧，12本，人到年底的时候把这12本全都给装订在一块儿，然后包弄一个皮儿，这就是一年的杂志啊。什么时候？ 那时候大家都有这个传统，有这习惯， 有很多朋友有这种习惯。哎， 说到刚才你提到80年代初啊，有一部电影，那个时候特别火， 是啊， 那个时候火了之后，两位女明星应该都在那个电影，都在大众电影的杂志的封面上出现过，是吧？一位是小庆，刘晓庆老师，然后还有一位 陈冲 老师， 给你放这歌嘛啊，你放这歌，现在你放这歌吧，特别让好多朋友一听特别容易误会成 冯小刚老师， 方华，哎，冯小刚老师，其实他的这一首主题歌呢是取自于那一部小花的那个电影， 当中还有一首歌，妹妹找哥， 哎， 泪花流， 对， 还有就是这个， 这叫荣花 。其实芳华的名字就出自于《荣华》当中的歌词。 哎， 来，我们回顾一下，跟方小刚老师一起回顾一下他记忆当中的芳华。 好。 前一段时间这歌这个在各个节目里播的次数太多了啊，频率太高了，咱们就听一小段就行。 对对对，啊，这个音乐是非常非常的优美，就那个时候的电影作品啊，它一定是要有一个特别好的主题歌，一定这个整个的这个电影的音乐呢都是围绕着它的主题来进行创作的。 是， 那个时候其实你仔细的回忆起来，那个时代的那个那会儿还没有说什么国产电影什么这个这么强烈的这种区别，因为那个时候大部分咱们看到的都是咱们自己的电影啊，有一部分译制片啊，译制片这个也不 来自欧洲的比较多， 哎，对对对，就是上海电影译制片厂他们配音的那种，而且都是那个作品都不是当时就能够同步的，所以要看新电影都是国产的， 所以您要了解更多电影信息，那个时候就有一个途径， 哎， 就是在大众电影这样的杂志上， 通过杂志来聊。 然后呢，我还记得当时我们听歌的时候，我就说这个歌词啊，有时候那个歌词会在电影杂志上刊登出来， 包括谱子 也会有， 哎，对。 特别会有意思。我记得有的时候甚至在那个杂志上会出一些填空，就是那个游戏， 哎对对对，用那个电影的名字、 哎、然后串联， 对， 什么横着竖着， 哎， 是吧？ 你比如说到了元旦了啊、嗯，就出一个元旦两个字，但是那个元旦的那两个字呢，都是用那种长方形，然后里边一个小格子啊，在这个里边你填那个电影的名称，它有几个字提示，你都填满了，哎，这个还有个乐趣。那个时候好像也没有得奖不得奖那个时候啊、你比如说咱今天这互动，你也没有奖品吧，是吧？ 我们今天的奖品是由季彤提供， 所以好多朋友都在互动啊，人家都把那个。演员的名字 什么叫？所以很多朋友都在互动、啊，这一听说没奖品了，所以互动什么？哎，我今天这个话题，我觉得跟季彤这么一聊啊，我了解了季彤很多的过去啊。 哦、 这个电影杂志这事儿，你还真的是有感情。刚才有一位朋友就刚好反其道行之， 是吧？ 南福尔摩斯问了。什么叫电影杂志？我还小，我不懂。 哎，这个、 那您慢慢听着， 可以理解啊。你比如说到了。咱们不说00后吧，我觉得90后就不怎么太看杂志，他们就可能更关注的是这网络上的东西啊。你比如说我们其实我们后来除了你像电影杂志，这种文学的杂志，还包括一些电脑游戏相关的一些啥，包括那个时候啊，这个叫大众软件啊什么这一类的杂志啊，都是我们的。可以说就是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东西。 对， 但是现在你只要拿起个手机，这个进入公众号，这个基本上包罗万象，什么都有。 是， 所以就像这个有朋友说了，说这个、说这个这叫什么呀？说纸媒的没落啊，就是它这种杂志吧，可能随着这个网络的发展，哎呀，就可能。就真的是越来越少，越来越不行了啊！但是怎么说呢？这个东西它给人带来的感觉还是不一样。 没错，这个有的时候都是双刃剑啊！ 哎， 来，我们在上半段快要结束的时候，稍事休息一下，我给你听首歌 哦， 我要让你猜一猜这歌是哪部电影里的。 又来， 这部电影是出自1990年谢飞导演的一部电影， 那你都提示到这样， 哎，那你不能查， 哦、 你要告诉我是哪部电影的主角。这首歌是由程琳和程昱一块演唱的， 哎、我天， 名字叫做《手足情》。程琳还在这电影里演了一个角色 啊、 条件够多了吧？下半时段一开始你告诉我， 好， 来我们听首歌啊，一会儿在下半时段继续跟大家来互动一下，在你记忆当中曾经让你打动你的啊，让你不能忘却的那一本电影杂志究竟是什么？ 手足之情永不变，世上花有万万千千，宇宙太空星星点点，人间事情千变万变，我俩的笑声跟笑是一样甜。 老妈，今年给孩子们的压岁钱都准备好了吗？ 早都准备好了，你看。 哟，冬奥会纪念钞啊，真不错，不仅有新意，更有意义啊。不过你这是从哪儿弄的？ 这不邻居张大妈告诉我，打个电话报名，报名之后我去建国门北京广播大厦认购了5套。 这么好的东西你才认购了5套啊？ 人家是实名认证，最多只能买5套。 那你赶紧把电话告诉我，我让咱儿子也订几套。 这电话啊，是400-919-6100。 2018冬奥会纪念钞在北京公开发行了，即日起拨打进行实名制牌号认证，即可在本周五至周日去建国门北京广播大厦认购领取。牌号专线400-919-6100，400-919-6100，400-919-6100。收藏需谨慎。 要省事儿，要省钱，家装就要全包圆，性价比特别赞，装修再不留遗憾。400-606-8866。 吴裕泰新春促销，满额送惊喜，忘年约花茶就选吴裕泰。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从晨光熹微到灯火阑珊，我们用声音记录京城。 从融融春日到数九寒冬，我们用电波伴您前行。 2018北京电台广播过大年，陪您迎新春。 2月1日脱口秀春晚拜早年。 2月7日儿童福利院快递分拣站献爱心。2月8日养老院为孤寡老人送温暖。 腊月274小时特别节目直播，丰厚福利不间断。 北京电台与您在一起，开开心心过大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坦白。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不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44567。 我们关注一下本时段的路况信息。在这个时间里面呢，西长安街东西双向是持续车多的情况，建议后车绕行前三门大街。另外呢，西三环紫竹桥北向南的方向，主辅路都应该是车多。北京文娱广播也提醒各位注意行驶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装款装。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行了啊，这个前面音乐太长，不打太极快乐初期。在我们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四点有戏下半时段，我是张帆。 大家好，我是季彤。 这我说这音乐太长了，我们俩一听这特熟啊，各位可能也有印象。 哎， 这是来自1997年甲方乙方的《相知相爱》。 没错， 韩磊老师当年还是意气风发的时候啊。 你上半段结尾放了一歌，开头又放一歌，你什么意思？ 这个上半段结尾是考您用的啊。 啊，对，我都糊了。 那个到底刚才说的上半段结尾跟大家一起分享那首歌《手足情》，程琳程昱1990年来自谢飞导演的一部电影当中的歌曲是什么呢？我们恭喜一下答对的这位朋友。 对 啊，在留言区里面 微信公众平台上有 糊涂的旁观者真的是厉害啊。 对， 我每次说到 到任何话题，我觉得您老几位啊，就是包括您还有几位都特别特别厉害。 您几位前段就别加那个定语了，是谁老啊？ 这个老朋友的老啊，回头旁观者一口就答出来，本命年。 哎， 刚才在上半时段最后听到的首都情就是来自本命年里面的一首插曲。 这个其实有时候想到那个 当年的姜文， 哎，对，想到本命年 的电影，你再想想今年2018年姜文的又一部要来了， 没错， 新的一部啊。 你要想到你那个本命年的电影嘛，让你和这个歌吧 结合不起来， 有点结合不起来的感觉。 明白。其实有的时候，它总是若即若离。 对。 嗯，这个不管是歌曲还是电影，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可能都有承载它的那么一个载体。我们今天提到的就是这样一个，在这个时代里听起来有点遥远的纸质的电影杂志。 没错，而且那个关于那个女演员，也有好多朋友人都猜出来了。 来，揭晓答案吧。 哎， 刚才我们说了，在今天推送里面啊，这个您第一个看到的那幅来自大众电影，1991年第四期封面的女明星究竟是谁？ 张凯丽。 有人答出来了是吧？ 哎呀，好多了，凯丽老师。 哎呦，我的天哪！ 然后甚至有朋友把下面那张都答出来了。 哦， 第二张是瞿颖。 第二张是瞿颖老师。 哎，对，啊，这是第九期哈。 对，这是当年的是吧？这是92年的。 1992年的第九期。 就是来年的第九期。 对。 当时每一期的封面，还有我刚才提到的封底，都会有那个时候作品非常多， 是 最受欢迎的女明星和， 哎， 女演员在当中出现， 所以说都被你剥书皮儿。 哎，我说剥书皮儿这个事儿，你是记忆是特别牢啊。 这是你喝醉了以后曾经跟我说过的啊。 来，我们看一下朋友的发言。 对， 好吧， 人家好多朋友啊，您比如万大伯说了啊，看电影杂志曾经必买必看，就刚才说的那个看电影啊，这个其实有的朋友也提示了，说你们别以偏概全啊，只是那个午夜场。 今天是这样，因为推送里面，因为我们的推送的标题，为了让大家更直观的了解，所以呢，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做看电影要和你说再见了。那么其实我们刚才也说到有一个趋势， 对， 因为他的午夜场，也就是说 已经再见了。 月末刊是再见了， 对。 那么他的正刊 会 或许受到一些波及， 会说再见， 对吧？ 然后那个像我和巴喜，就说了，我以前不知道看什么电影的时候，都是看这个电影杂志给我推荐的这些， 真的哈， 都是看电影，都是看电影推荐给我的， 对。因为在我跟季彤那个记忆里面，为什么大众电影我们记得很牢？是因为刚好是在我大概童年时期，那时候所有的。有些电影是不让看的啊，不是，我不是说那个还是公映的，对吧？就是儿童，这个你还没到那年纪， 有吗？ 看不懂，怎么办呢？ 有吗？ 有啊，本命年这样的电影， 不是 童年就 不 能看， 是你看不懂。 对啊，所以你在电影杂志上可以看。 对， 是不是？ 就是你已经识字了那会儿， 识了一部分字了。这个呆呆小熊说，大众电影看过。是从我姥爷家里翻到的。 哎呦， 您跟我真是像，我是我姥爷当年单位啊，有这个订这杂志。 对， 他说几本杂志翻到烂也看不够。小时候也不知道去哪儿买，长大一点呢，到了高中和大学就看电影那个杂志了。 哎， 也是在图书馆里看的，没买过，每一页都很精致，很喜欢看，自己也从小就成了电影迷。从看了大众电影之后，现在也喜欢看各种电影了。 是，就像他说的，看电影这个杂志吧，就是即便后来他比较贴近大众了，但是他还是站在一定的高度上。哎，到了你那个成年之后呢，可能对他就会更情有独钟一些。哎，南福尔摩斯还真对得起他这名字啊。他说 他不刚才说都不知道什么叫电影杂志吗？ 第三章，就刚才那个你怎么推送的那里边第三章他也认识。 卷福呀， 哪儿？我们这里有卷福吗？ 有啊，是这个。您看一眼啊。我们刚才不是前两张是大众电影的吗？ 对。 那么第三张是看电影后来的， 他那个周刊的那个。 哎呦我的天哪！ 哎， 您真是啊，太厉害了。 对，就是因为他之所以落了一个卷福的外号，就是因为他是新一代的福尔摩斯的扮演者， 卷发的福尔摩斯。 哎，对，结果他是一个卷发啊，老福尔摩斯呢都是大背头发是吧？这个所以后来还演了好多啊，那个最新的那个是什么来着？什么先生？那个就是那个能飞。可以斗篷到处飞的那 超人， 不是超人，就是也肯定也会在那个，应该是哪个系列的？复仇者联盟还是 我告诉你， 还是正义联盟？ 奇异博士， 哎，对，奇异博士，他应该是正义联盟系列的吧？ 复仇者 联盟系列的，哎，反正早晚会出现的 啊。 我都看乱了。 关键是季彤一想这电影杂志这事儿啊，太久远了， 没错， 全都是云、啊、 人家呆呆小熊连那凯莉老师扮演的那个角色的名字都说了，刘慧芳。 对， 那会儿和李雪健老师， 没错、哎、是在渴望里。 对， 海中来风说，大众电影原来就是我们厂子里印刷的。 哎呦， 我们经常把里面的彩色插图拿回家给弟弟妹妹们包书片。 真包书片、 啊、那是就是废的哈、后来留下的剩下的东西可以包书片，是不是？这个真的是有用啊。那个东西它结实啊， 对， 它能保护那个课本嘛， 对， 对吧？还有在留言区里面，很多朋友都在发言，来我们看一下啊，关注一下朋友们是怎么说。 哎、都说了、你看这个蓝天就说了，舍不得，但是也阻拦不了啊，纸媒落寞的颓势、 这个其实大家共同的一种感受。但是我跟刚才季彤说那个说法呢，我有赞同的一部分，就是它其实啊。在时代进步的这个同时，会有一部分让咱们很难以割舍的东西。 其实纸媒这东西，就是说你拿在手里，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物件。但是呢，它缺乏了很多的这个现在的。 你比如说互动， 互动它就 你比如说即时性， 哎， 它可能达不到， 它会慢。你比如说咱看那个杂志哈、都是这个影片得这出来了，演过了。哎，这个有人看过了，再写了文章，再经过刚才我说还有投稿的一个过程，然后呢编辑的过程，排版印刷，最后出来，可能你这个、 早就过去了。 哎，对，过去俩月了，你才看上这个东西。 我们来看看这个在推送里面的这么一段话，这是、就是一个电影杂志的从业者啊，这工作人员他们自己来。感慨的这么一番话，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他说，随着纸媒的消失，他认为一种编辑智慧也随之消失了。他说，这种智慧本身就是一种精彩的内容。当你阅读的时候，首先接受到的是大小标题、图片、版面篇幅组成的一种视觉感官的冲击。 现在也有标题， 对， 标题党。 但是你往后再看，他是怎么说？他说，有的时候这种东西令人肾上腺素飙升，而阅读文字的时候呢，思维就往理性里走。好像是爬山，爬完了再看一遍标题和图片，翻一翻有点起皱的书页，给你的感受与刚看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呵， 你好像在脑子里收藏了一些什么。这段话 这么深刻， 特别有感情 啊！ 我读到的是感情，它对于过去的这个纸质给你带来那种感受，它是留恋的。 这最起码是高级编辑的水平。 哎，然后后来呢，我们看到也有人对这个观点呢有相反的意见。有人就是认为说，现在纸媒的电影杂志虽然是逐渐在消失了，但是内容并没有消失。 对， 我们看到的更多的内容出现了。他们认为呢，今天这个发达的移动互联通信的网络，让电影资讯叫即时化了， 对， 对吧？ 就是，而且它还是动态的， 对， 就是比如说你有一个什么影评伴随的那个东西， 哎，我再说一个，你说动态的、预告片，你现在你没法在纸质的传媒上看到， 对，就是咱们已经习惯了，就是一个电影出来之后必有预告片，是吧？如果写一个精彩的影评的时候，它中间就算不加视频，也可以中间再加点动图什么的。对吧？所以他就生动多东西。 也有人也有别的意见。你比方说，我看到有评论当中有人说、说你现在这个叫做你们说到的公号也好，微博的那个电影的那种号也好，哈、他给你的东西其实更多的是碎片化的东西。碎片化的东西现在也是啊，在不管是不是电影，每一个领域当中，我们看到的评论文章好像碎片化的更多。你好像培养了你只看一小段，只是碎片的累积，没有达到那个深度。但是我也有一个相反的观点，因为在我们看到的一些公众号当中，还是有人在做深度的东西。 哎，你要有耐心去看就行，有很多很长的东西啊。 对，来看小齐怎么说。 小齐说， 我印象最深的电影杂志就是《环球银幕画刊》。他说，我记得还是在80年代末，在上面看到了很多在当时不可能在电影院里看到的电影，比如斯皮尔伯格当时的《太阳帝国》， 对， 汤姆汉克斯的《长大》等等，很怀念。而关于纸媒，想说的是，传统纸媒衰落势不可挡，别说电影，像传统音乐、游戏、杂志的境遇也是这样的。你看现在的手机媒体，放背景音乐啊，点缀这个动态图，再给你插入一个视频，展现形式多种多样，而且时效性极强。相比之下，纸媒不但呈现手法有局限，关键一月一出，你给大家做的是总结回顾吗？说到底，他说纸媒虽然可能会消失，但是做纸媒的人可以转做新媒体。毕竟真正的价值不在于啊是一本书还是一篇这样的微文啊，而在于独一无二的见解和眼光。 没错。实际上说到这个电影杂志呢，它也不止我们提到的这两种， 还有很多啊，这个也有朋友他关注的点都不一样啊。你比如说像时代影视啊，什么当代电影啊，这个电影世界呀、等等啊，什么中国银幕啊， 中国银幕、哦、 哎 对对对， 这个电影艺术啊，就是、 还有一本 各种各样的 杂志， 杂志 就叫电影。 嗯， 看过没有？是电影资料馆出的。 对对对，甚至还有一些更专业的，你比如说影视制作啊，你可以 专业性的东西， 就是你都可以去跟着他学一学。还有一些叫电影文学，啊，这种什么北京电影学院学报啊，这样的杂志，我不知道这个就是他现在在这些这个就是公开的这些售卖的点上是不是还能够买得到？反正在网上还是有的啊，我看连标价什么的都有哈、这个可以去订阅啊，可以去购买， 是不是看？看一下日期也过了这样吧，我们接下来再让大家听一首当年电影当中的插曲，你先听听是谁声音。 话都已说尽，所有的歌都已唱完，生命 听出来了，刘欢老师、 刘欢老师 这首歌，我说实话我太孤陋寡闻， 这没 我以为我对刘欢老师的歌了如指掌的。 哎， 这是1989年一部电影的主题曲、 哦、 名字叫梦中的小船。 哎，不是慢慢的月亮下面、 哎、不是那小船，不是那小船啊，这小船不是那个 小船啊。 这样我们先听上一小段啊，让大家听听不太熟悉的来自电影当中的刘欢的歌。只留 下无边的爱恋，哦，只留下心中的呼喊，只留下无边的爱恋，爱恋啊，梦中的天河慢慢穿过一只小船，那是我正从山苍正从山苍俯瞰人间。 来自刘欢的一首歌叫梦中小船，是1989年的电影死期临近当中的歌。 对，你看现在听起来哈、啊、一点都 不 过 时， 别的 过 时。 对对对，我也这感觉。 哎，感觉特别好。咱们孤独的旁观者又说了，说时代变了嘛，传播方式也会变的。现在甭说纸质杂志了，你就说 DVD 蓝光碟，你除了个别的收藏者，那还有几个人去买呀、几乎全一个 U 盘都搞定了啊，甚至都用云盘了是吧。哎，说到在早之前停掉的一个电影杂志，我又想起了叫银幕内外。 银幕内外， 哎，这个也是，也是就是你提起来就都特熟的这种期刊， 这就得大家就是共同来回忆。 对对对， 我觉得可以说出很多我们平常已经都淡忘了的，但是当年你一定遇到过的那个名字。金靖美宝的这番话，我觉得特别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他说他曾经是于情于理的忠实听众，因为今天还有很多朋友在说于情于理啊，因为我们是一个升级的时段， 对， 现在是四点有戏， 他们已经不打太极了。 金靖美宝说今天的话题就想说两句了，他说我们出版社就是环球银幕的主办单位， 哎呦， 是大众电影的兄弟单位，身处纸媒行业，深知这个行业受到新媒体业务的冲击到底有多大。曾经看电影那本杂志是环球银幕的最大竞争者， 哎， 看到对手的倒下难免唏嘘，不改变就没有出路，新的一年加油。 哎，你大哥你一定要加油，他们还没有完全倒下，只是一个那个就是午夜场那个没有了、啊、 午夜场、 但是看电影还在啊，你们加油吧、这个如果做得更好的话，我希望是你们一直都坚持下去啊。